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听还有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为您邀请到了我们的音乐达人哈，专业的音乐达人思农，跟我们一起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来推荐几首好听的歌曲啊，给大家带来今天是一个其实也是比较相对另类的有点另类的榜单吧。 对，有点另类，但是从咱们小的时候到现在，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歌曲的形式一直在不断的吹出一些新的歌曲，所以说这种形式可能是稍微有点另类，但它绝对不是说特别的特别。 哎，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听歌的时候哈，都会听到一些歌曲当中啊，我们其实按照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加入各种其他这个音乐类型的元素哈，就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知道有一些经典的老歌啊，比如说我们之前经常小时候听到那种红歌啊，下面些都经过它重新的改编，比如说加入了一些民谣的元素啊，加入一些摇滚的元素啊，加入一些电子的元素啊，等等都会有的。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榜单啊，就是这几首歌曲当中都有一些咱们国家古老文化的元素，也就是戏曲的元素。 对，没错，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戏曲。 对，没错哈。那今天呢，还是一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简单的榜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这几首有戏曲元素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戏曲与流行的碰撞，第五名张韶涵《北京一夜》。 那一杯君我留下许多情，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男子，人说 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乍春水望断香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东来，冷酒前笑声思犹在，指尖不断思念玉里海关，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黄昏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嘿嘿三三处处两人缘。 徐佳莹身骑白马。 靠近了比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或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 周杰伦刀马旦。 明明早上人还在香港，还在九龙茶馆和泡汤，整个场景一下跳西安，我在护城河的彼岸，站在古老神秘的城墙，月光摇摇晃，我用音乐跟小贩交谈，突然画面一下周全安，还在想到底身在何心装扮，会台上终于轮我上场，说话唱你的后空翻，有谁跟着转我不发的弯道，说话唱比谁都漂亮，戒指上一段一起和我玩，说话唱舞台的戏法，我会拉得响，观众用力鼓掌，说话唱比谁都漂亮，刀马旦升官演出风雨全场。 第一名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任由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在流连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 这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今天的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的榜单哈，将当流行歌曲碰上戏曲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我们九八二同时也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也欢迎您登录微信公众账号来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九八二全平台的可视化系统，和我们来面对面互动。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这个易直播的平台，在首页的热门找到活力九八二，也可以实现和我们的互动了。 嗯，没错。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这个榜单之后呢，我们就要来一首一首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的歌曲了。 嗯， 那我们首先推荐的呢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五名《北京一夜》。 嗯， 其实提到这首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陈升演唱的那版，或者说阿信演唱的那版，对吧？ 嗯，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张韶涵一个女生去演绎这么样的一首 爆发力啊也好，还是说这个唱歌技巧都非常厉害的一首歌。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嗯， 然后那我们就今天来先听一下由张韶涵演唱的这一版《北京一夜》，一起来听。 听到这首就是来自于张韶涵版本的《北京一夜》哈，就像这个我们放这首歌之前思农讲的一样，其实《北京一夜》这首歌呢，被很多人都演唱过很多次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是、那两位男士，对对 对， 演唱那两版啊，但是张韶涵呢是在某一期的这个综艺节目当中啊来进行了一个翻唱，同时呢在编曲上也是有一些改变的哈。其实我们知道，其实《One Night in Beijing》这首歌它本来是一首可以说是摇滚。乐曲哈， 摇滚乐和京剧的融合， 和京剧的融合、 嗯， 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个听摇滚的时候，好像会比较容易以这首歌来入门哈。 入门， 真的，我记得 是吗？你是以这首歌来入门的吗？ 差不多吧，因为当时小的时候，因为摇滚乐当时接触的非常少嘛， 嗯， 然后就是因为其实这种歌曲吧，你说它里面有京剧的元素，而且里面呢还有很多讲了北京很多。 国有代表性的地点呀。 北京孩子应该会听到这个歌非常有感同身受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他描述的很多场景都是生活在北京的人，哎，平常会接触到的，所以大家就自然而然的会去，哎，看到这首歌就会去想听一下啊。所以可能很多朋友，我猜测哈，接触摇滚乐可能也很多是从这首歌开始的。 对，就哪怕你说你对摇滚乐不了解，但你也肯定听过这首歌。 嗯 嗯，那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北京一夜》，它是由这个信乐团还有陈升之前演唱过的一首歌曲，由陈升和刘佳慧填词，陈升谱曲，后来呢被小天后张韶涵在某综艺节目中翻唱。北京一夜原本是摇滚歌曲，但是这首歌里面加了京剧的唱腔，是一首流行乐与国粹京腔的完美典范的结合。 嗯，那么同样这首歌的歌词哈，描绘的是北京的过去的一个场景吧，就是大家夜生活的一种景象。嗯、 老北京的夜生活。 哎，老北京的夜生活。但是呢，哎，其实咱们这一代人，包括其实我们再往后这一代人哈，喜欢听京剧的肯定没有之前那么多了，但是这首歌却能够抓住年轻人的耳朵，这就是这个京剧啊，你说与现代的这种音乐结合的一个典范。 嗯，对，没错。那其实刚才我们在听张韶涵的这一版呢，其实是可以听出来张韶涵她在前面唱男声部分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点怎么说用力过猛的感觉。很多网友也 是这么评价，刚出来的时候就感觉哇突然好猛。 对, 对对对，没错。但是其实好像是说他在上场之前呢临时被通知说之前排练好的这个男生戏曲老师不能带了，所以说男生部分和女生部分都只能由张韶涵自己来演唱。其实这也向我们证明了他确实是一个一线的实力派歌手，虽然近几年他可能出现的次数不是很多，但是他的实力就摆在那儿。 嗯，没错，这是张韶涵啊，非常体现自己功力的这么一次演唱。其实我们再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京剧吧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这个京剧都听过，但是说对京剧的这个历史沿革呀并不是很了解。京剧呢曾经啊以前叫过评剧啊，徽剧呢是京剧的前身。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京剧啊这个词之所以产生，就是当年徽班进京之后在北京所衍生出来的这种徽剧的一个变种哈，就是京剧了。京剧同时也是中国的五大戏曲剧种之一，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也是被称为啊咱们中国的国粹啊，也是走遍了全世界，成为了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的媒介啊。它主要的这个分布的地点哈，就是过去分布地点是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在2010年的时候也是被列入到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 嗯，对，没错。其实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说对于京剧来讲不是这么的感兴趣了，但是他们肯定也听过很多这个有京剧元素融入进去的一些歌曲。其实我觉得这些歌曲的效果真的是挺好的，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听流行歌曲的同时也能够把国粹听到他们的耳朵里面，也有可能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通过这些歌从而会去爱上国粹，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点。 嗯，没错，确实像刚刚司董讲的，可能现在我们去关注京剧的人并不多了，但是其实关注京剧的音乐人给我的一个感觉是变得越来越多的。其实你看这首《北京一夜》从陈升这个年代一直唱到了现在张韶涵这个年代哈，依然会被很多的音乐人唱起，重新翻唱，包括很多朋友也会去听哈，也是证明了这种碰撞跟歌曲流行歌曲啊跟戏曲的碰撞这种生命力还是很强的。那其实说到这个音乐人啊，还有另外一位音乐人对这个传统的戏曲啊也是情有独钟的，在他的作品当中啊也是出现过几个非常经典的有戏曲元素融入的歌曲啊，这个人就是王力宏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二首歌就是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在梅边》，这里边呢是包含了很多昆曲的元素哈，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

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春，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欢迎各位回来哈！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 AM 九二七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欢迎各位回来，我是论论， 我是青农。 今天在直播间，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这个推出的榜单啊，是当流行音乐碰撞上中国传统的戏曲元素，会是有什么样的火花出现啊？ 对， 上半段呢，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来自于王力宏的这首《再没边》哈。其实 等会儿，你不是说要唱一段了吗？ 今天这几首歌这曲风不太适合我。 真的吗？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小提养先记住了。我看以后哪个曲子我能唱上去，我再唱哈。今天我觉得唱完了，就咱们这个，可能现在正在听或者正在看的节目 都 走了。 握住，真是的。 主要是还想给大家留一个相对好一点的印象，相对好一点印象。 好，那么还是说回歌吧。 对，我们还是先来给大家介绍这个歌啊，可能大家更对这个比较感兴趣。就是《再没边》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王力宏他的一个经典的一个歌曲吧，也是他对于自己音乐类型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哈。很多朋友可能在小的时候都听过这首歌，尤其是最后啊那段非常长的那个 rap。 真的，我当时还专门就用了一天的时间去把这段 rap 整个背下来， 然后发现背下来也没用，也说不了他那么快。 我说得了哎， 来， 不是 来上你来， 我来， 我都不用。 我下次去唱歌，我说给你听，好吧？ 好，行。 没有，真的就是小时候念的那些古文、古诗，现在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是只要这首歌一想起来，后面马上就顺着嘴就跑出来了。 顺着嘴就太形象了，那个词儿。 自觉的就跑出来， 顺着嘴自己就跑出来了， 对， 还是嘴都出来了。哎，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这个对最后这段记忆犹新啊，确实也是我自己哈听过的歌里边，好像差不多说的最快的一段了。 对， 巴拉巴拉巴拉巴拉，顺着嘴就跑。出来了，其实，对，其实这首歌哈，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这首歌它的灵感是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当中。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后边，我们也会说到这部电影， 也会有这部电影， 对，就是《霸王别姬》哈，陈凯歌导演的这个一部经典之作。那王力宏呢，也是说《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他看了好多遍，好多遍之后受到这电影的启发，他就觉得在戏曲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元素可以借鉴到流行音乐当中，于是就在这首《再没边》里边，他融入了大量的京剧还有昆曲的元素。 对，那刚刚在前面一首歌呢，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京剧，那现在就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昆曲。那昆曲呢又称昆剧、昆腔、昆山腔，是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的珍品。那昆曲呢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再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正因为如此呢，许多的地方的剧种，比如说晋剧呀、蒲剧、湘剧等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的影响。 而且不止它在这个整个音乐性还有舞台这个布置景方面啊，造诣很高。这个昆曲当中的文学性，也是有很多这个不朽的作品啊，比如说《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等，都是咱们古代戏曲文学当中的不朽之作。昆曲的这个曲文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叫歌曲的歌词了。 对 啊，它这个曲文当时是叫曲文的，曲文也是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这些文学传统，曲牌则有很多和宋词还有元曲是相同的，这也是为昆曲的发展哈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群众基础。 对，没错。那对于这首《再没边》呢，王力宏他用这个非常带有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儿。其实王力宏很多的歌曲，包括什么《盖世英雄》啊、《再没边》等等，都融入了很多的这个中国元素在里面，可以算是他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格。然后其实这种风格的话，周杰伦应该是也会比较多一点，中国风这类的歌曲。 对，没错。其实王力宏和周杰伦哈，这两名音乐人呢，都是在这个西方音乐和东方的这种传统的音乐元素的融合上，都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其实王力宏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首《再没边》哈，他融入的风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他不只有一些戏曲的元素进来，包括他还有黑人的这种说唱和节奏，以及R&B 的整个的编曲的这种曲风啊， 对， 多种文化的这种大交融，最后汇成了这首歌曲叫《再没边》。所以今天呢，也是我们特别推荐给大家的这首作品。 对。那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一个女生的歌曲，这个女生可以说因为这首歌而成名。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徐佳莹的《身骑白马》。 刚送给大家的是这首来自徐佳莹的《身骑白马》哈，其实我到现在还清楚的记得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当时的那种感受，就是一种觉得前所未有的酸爽感。 对，我也是这种感觉，感觉很奇妙，你知道吗？就是他会把这个应该叫歌仔戏，他把歌仔戏和流行音乐结合到一起，应该算是非常少见的。 对， 而且可能说咱们这边对歌仔戏的了解也不是特别深，可能只有就是福建啊、台湾啊那边对歌仔戏了解比较深。然后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以后，我还在想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曲种呀？怎么好像从来没听过的样子？然后就还自己去专门去查了一下，原来是来自这个福建和台湾这边的地方传统戏曲之一，就是歌仔戏。 哎，没错，这也是徐佳莹啊，把她自己生活的地方哈，一种传统的戏曲形式啊，融入到了自己哈，原创的这首歌曲当中。那歌仔戏呢，其实就像孙东刚刚讲的，是福建和台湾的地方传统戏曲之一。到今天呢，已经有这个几百年的历史了。歌仔哈是什么意思呢？原先是描述日常生活的歌谣，其实就是咱们这儿的歌谣。后来呢，就发展成为了演唱故事的小调， 民谣的那种感觉。 民谣 是不是？ 对，其实就是用这种唱歌的形式，把一件什么事儿给它唱出来。 对， 他的这个经典剧目哈。也有很多，比如说唱过这个八仙过海的故事，唱过济公传的故事，也唱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啊等等的。而且它的故事内容啊也很有意思，大部分的故事都是强调忠孝节义的，就都是一些倡导正能量的这种故事哈，一般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剧本了。这个歌仔戏最初是以一男一女对唱为主，就是男的唱一趴，女的唱一趴，男的唱一趴，女的唱一趴这样的。哎，所以呢，这种形式哈，刚我们说在福建跟台湾地方比较的流行，所以咱们生活在北方的人可能乍一听到说，哎，确实觉得很不一样。 对，没错。其实像徐佳莹这样的歌手有很多，比如说张惠妹呀，还有像可能从这个大凉山出来的一些歌手，他们在成名之后总会把自己小的时候听到的一些可能大家不太熟悉的曲种啊，或者说戏种融入到他们的自己的作品当中，再把这些非常好听的这些戏曲向大家来做一个推广。 没错。其实关于这首歌呢，除了它在编曲方面啊，刚刚我们讲了很多了，融入了很多歌仔戏的这些元素以及唱法以外，其实它的歌词方面，这就是讲述的这个故事啊，也是跟歌仔戏是一样的。身骑白马是干嘛去呢？是讲述这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啊。这个就是身骑白马其实是去寻夫的。其实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它的这个整个的编曲啊，给我带来这种酸爽感。其实歌词给我的震撼也是很大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的很多描写这种爱情的歌曲啊，大多是凄惨惨切切那种的啊，就是觉得特别惨啊，特别什么。但是这首歌它 英勇的感觉， 对，就是它把爱情可能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个跟我们平常听到的这种歌曲呈现的方式啊完全不一样，就感觉是也不能叫壮丽，特别壮美的 坚强， 对， 壮美的一段爱情故事， 没错。 那说完了这首歌呢，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二名，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Coco 李玟和周杰伦的《刀马旦》，一起来听。 其实这首《刀马旦》啊，虽然是李玟演唱的，但是其实我们听过之后会发现很浓重的周杰伦的影子在里边， 而且里面周杰伦也奉献了自己的一小段说唱在里面。 哎，没错，这首歌呢，《刀马旦》是由方文山填词，周杰伦编曲，由李玟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当年我记得真是特别特别的红哈。 对， 就是可以说中西合璧，将这个 遍了大江南北。 哎，没错，将咱们的这个京剧元素啊和 R&B 啊还有 Hip Hop 这各种风格结合，而且发挥的啊都是淋漓尽致的。 对，没错。那这个刀马旦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刀马旦是京剧里面旦角之一。那所谓旦角指的就是不同年龄与身份的女性角色。 旦角就是都是女的。 对，也不能说都是女的，有男生去演这个旦角 啊。对，就是他饰演的 哥哥张国荣，他 对，但是他饰演的角色都 是 女 性 的角色。 对， 是 女 性 的角色。那刀马旦呢，他是专门演一些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性，身份呢大多都是这些元帅啊或者大将，因此呢也是以气势见长，比如说樊梨花呀、穆冠英等等。那刀马旦在表演上唱念做并重，虽然也需要开打，但是打斗场面并不如武旦激烈，而是较重的身段，强调人威武稳重的气质。大多数扮演者都是穿蟒扎靠，带这个应该翎子的女将。 对，带翎子的女将哈，就是说刀马旦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女性角色呢？就是能打仗的， 这种 能打对，就像司农这种特别虎的哈。 哎，那个什么，把你话筒拉下来，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哎，就特别虎啊！就是哎，这个说到这儿呢，其实大家有如果看京剧或者是接触一些京剧的故事上，一说到旦角儿，哎，我们首先就记住了，说的都是女性角色，而刀马旦一说出来，我们就马上就记住了，都是像司农这样，对，特别虎的哈，舞刀弄枪这种 的女生， 舞刀弄枪这种的女性角色哈，就是刀马旦。哎，我们用这个可以来统称一下。其实，在这首歌里面，除了它整个编曲之外呢，在它的歌词当中啊，也是体现出了很多的京剧的元素哈，比如说耍花枪啊、扎马步啊，哎，这些 后空翻， 哎，这些都是京剧当中我们经常会看的一些身段啊，比如说耍花枪，就是中国古代这种枪啊，是在这个长杆上装上这个尖头啊，尖头下边配以这个枪缨，就是那些红颜色的小穗儿哈。 对 啊，不同用途的这个长枪的长度也不一样啊。这个步战的进攻用的枪就比较短，而车战、马战这些枪都比较长啊，要不然就捅不着别人，对不对？ 捅不着别人。 对，这个花枪呢，哎，就属于比较长的这种枪了，是长五尺哈啊。这个枪头下边是系红缨的，这个耍弄的时候啊，就是在这个京剧舞台上这个耍枪的时候，因为枪杆比较细，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枪头哈，它不是像那种特别结实的感觉，它会不停的在抖动。哎，我们看到这个枪头在抖，一边在耍枪头一边在晃，哎，这种枪就是花枪了，它就叫耍花枪。 对，没错。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17:52，其实刚才我们在介绍前面几首歌的时候，或多或少都带出来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最后一首歌，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过这个旦角儿，然后又提到过霸王别姬这部电影。所以呢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是我们今天榜单当中的第一名是哪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演唱的《当爱已成往事》。 哎，这首《当爱已成往事》呢也是著名的词曲作家和音乐人李宗盛哈为《霸王别姬》这部电影而量身定做的。歌词内容呢是非常非常贴近这个电影当中角色的故事的，同时呢也和也就是创作者李宗盛的个人的经历哈也是密不可分的。这首歌是诞生在1993年的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在这个应该是原唱是由这个林忆莲和李宗盛来唱的，后来呢张国荣又翻唱了这首歌曲， 翻唱了一次。 对，但是因为我们知道《霸王别姬》当中张国荣是奉献了非常精彩的演出哈， 对， 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的，或者说我们说起这首歌，大家经常会想到的这个版本，其实就是由张国荣来翻唱的这个版本。 对，没错。其实通过张国荣哥哥的演 演唱呢，其实很容易体会到他在这个不管是电影里面也好，还是说在这个这首歌的 MV 里也好，他好像自己把自己和程蝶衣这个角色已经合二为一了。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张国荣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敬业，而且他非常容易入戏的一个演员。 嗯， 那我们在听他这个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演唱的好像就是由程蝶衣来演唱这首歌，好像和李宗盛和林忆莲版本又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在里面。 嗯，没错哈。啊，其实就像这部电影当中啊，程蝶衣其实也是一个入戏很深的人。啊， 没错 啊，都有一句很经典的话，大家都知道叫"不疯魔不成活"哈。啊，就是经由程蝶衣的嘴说出来的。其实通过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这件事想想也挺有意思的。张国荣饰演的这个程蝶衣，他本身就是一个不疯魔不成活的人，而张国荣自己啊， 嗯， 就我们对他的一些了解来看啊，其实他跟程蝶衣还真是有一点相似的。 对，有一点相似的。 嗯，没错。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首来自于哥哥的《当爱已成往事》作为今天榜单的最后一名来送给 第一名 啊，最后一首哈，最后一首今天榜单的第一名来送给大家啊。我们今天的982活力榜的节目呢，在这首歌播放完之后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下面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我们两个，明天还一起哈，会在这儿还是下午的5点跟您继续来分享我们982活力榜的榜单，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分的明，只这样是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寂寞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忘了痛或许可以，忘了你却太不容易。你不真正的离去，你始终在我心里。我对你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别留恋岁月中我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怪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只要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人生已经太匆匆，我好害怕总是泪眼朦胧。忘了我就没有痛，将往事留在风中。打动。 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为何你不懂